哎，观众就能接受。 对， 你如果说空空洞洞的，的观众就知道，哎，挺美的， 嗯， 哎，挺好的，挺好听的。他 不能感染人。 哎，这只能局限这儿。 对对对。 我想将来还是要，还是要多一点生活。 是的。 对我们艺术的创造还是 有好处的。 有好处， 嗯， 还是我觉得还是个必经之路。 必经之路。嗯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张老师他们参加上一场复赛，你夸我的手倒也是好手，刚一唱出半句来，底下观众就受不了了，就非那种热烈，那种浪潮啊。 嗯。 后来我们后台有一个同事跟我说，这剧场这顶子要掀翻了， 嗯， 要掀翻了。 真是这个角色的原型呢感染了您，然后呢您呢又感染了观众啊。确实原来呢这个艺术创作呢老是强调这个要去生活啊，要去这个这个怎么着要到基层去啊，感受生活什么的。但是现在好像不太讲 这 个。这 就是个创造的艺术源泉，我觉得仍然是这样。 嗯，还得要去生活。 哎，对， 嗯， 所以说体现这种包括我们唱啊，什么叫百花齐放，话说得很好。 嗯， 我觉得要真正的悟到真谛了，然后你去体现去他，那还是很不容易的。什么叫百花齐放？我觉得我们每个这个演员要真正的理解，应该领导层就更要理解， 嗯， 什么叫百花齐放。不能一根独挺，那这不叫百花齐放，你这园子里都是一个花，满园的这个花，那不叫百花齐放了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多种多样， 嗯， 唱腔多种多样，那才叫百花齐放。 是的，是非常漂亮啊。 哎，对， 真是体验生活呢，也是使这个角色更有根基啊。 对， 嗯，好了，那么哎呦，我们还有一位小伙子从始至终都没说话呢。没关系，实际上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评剧，看来这个群众基础还是有啊。另外呢从我们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呢，我们也不要担忧，因为现在这个中国评剧院呢有很多的新人，比如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于海泉啊，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评剧院的最年轻的一代评剧演员。 对 啊，你是什么时候到团里来的？ 我是1997年进的北京戏校， 嗯， 在戏校学习了5年， 嗯， 应该是在2002年进的中国评剧院，成为了真正的评剧演员。 哦，哎呦，那你真是一个这个最一个时代青年啊。那么现在的这个小青年呢可能对于这个戏曲啊不是那么的热衷，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你依然对评剧还是那么的执着，是来源于什么呢？嗯， 以前呀，啊，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是怎么喜欢戏曲，但是因为爸爸喜欢， 嗯， 就是听了啊，然后到少年宫里学习，然后听像李老师、张书贵老师、刘淑芬老师他们的演唱吸引了我， 嗯， 我觉得唱腔特别好听。 嗯嗯， 就是有的时候听他们的唱腔啊，不吃饭都可以。 哦， 真的是这样，特别喜欢，嗯，特别喜欢 啊！对评剧特别喜爱啊！ 对，太喜欢了。 嗯，所以就始终没有动摇。 对对对， 嗯，另外今天的李老师也在场啊，这个李维权老师呢是于海泉的老师。是这样吧？ 对对对， 嗯，这个于海泉怎么样？跟您学的？ 他有一个最大特点， 嗯， 就是刚才他说的，他喜欢， 喜欢， 喜欢， 有兴趣 ，而且呢，他可以，你看别的小孩有时候，就是现在时代青年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吧，他对那些东西的兴趣都不大 哦， 啊，就是喜欢戏 哦， 而且呢，他悟性也比较高， 悟性也高， 哎， 嗯。 他的京昆课也非常好， 嗯 啊，他的京昆课是这个裘盛戎先生的女婿， 嗯， 杨振刚老师啊，他京昆课也非常好。 哦，那他学的咱们评剧的是哪派啊？ 他学的是花脸，花脸这四年一直我带他嘛， 嗯嗯， 应该说也是算是正宗魏派吧，他唱的也有一些功力。 嗯，好，那咱们就听听这个于海泉唱的怎么样。 这水湾是我们翻身的湾，和我们

效不高、啊啊说什么大街小巷